声都能感动每个人，而刻印在心中，又是钢铁般穿透，又是钉子伤痛，就像坦克上的蝴蝶，谁来赞美？牵手或是放手，人生到最后还会记得几张脸孔，错过了天长地久才怀念曾经拥有，就像坦克上的也是你的。